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每次晚上，我们很可惜只有2个晚上啊。那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讲理论。学佛，我们是用三种智慧。再来，佛每次是强调学修心，我们的所做的活动都是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不了解，都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执着。为什么我们执着？因为我们想我们的境界是真的，我们所想的境界是真的，一定是这样，不可能是那样，这样才是对。这个是对，这个是不对。它是好，它是不好。它是朋友，它是敌人。我们相信，我们的思想是事实，是真的，跟事实相应。不过，我们的思想跟事实不相应。如果我们没有了解这一点，我们很难理解佛教所教我们的智慧。那，来了解这种智慧，我们佛教所教我们的智慧，先要让心定。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定，我们无法了解什么是实事，什么是我们的妄想，没有办法。那我们才相信我们的妄想，所以我们很容易生气。如果我们的境界不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是我们很执着。如果我们的境界是依照我们的思想，不过心一直骗我们。为什么心骗我们？因为感觉骗我们。因为感觉骗我们，我们是在无明。佛就是这样解释。无明言心，因为心，我们用这种分别的心，我们是靠有分别的心，因为我们是靠有分别的心，我们是靠收，因为我们是靠收，我们执着，因为我们执着，我们重复造新的业，练习不断的。那来破坏这种vicious circle，对不对？ 缓的，可以这样说。那最好就是努力努力了解思维我们的手，因为依照佛法，我们的手决定我们的心的内容。怎么我们令那我们的境界决定我们的心的分别？手就是令那，我们令那，因为我们去想，一定要了解这个过程。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个过程。不过，来了解这个过程，我们一定先要让心安下来。那思无量心，也就是强调，执就是定。不过，这个修行是很特别的修行，不管我们是用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所有的佛法都是强调我们一定要了解受的过程，来能够解脱。我们在轮回的最重要的因缘，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受的过程，不了解令那境界的过程。那，从哪里开始？还是从定修、三昧修？三昧的条件就是戒律。减少我们的不善业，然后怎么修止，怎么修沙玛达，怎么修定？北传佛教是说明这个过程为，修心住。北传佛教是说明，修观就是修思察，思察就是 vichara 啊，你知道啊，思察，思察，哎呦，思察所缘就是修观，住所缘就是修止。我们有说明，声闻道跟菩萨道的不一样在哪里？声闻道分别、执跟观，菩萨道就是了解从开始学一直到开悟，了解直观为一个过程。戒神密经是说明不一不一，不一样，也不是， 没有差别。那我们要学菩萨道，一定要了解了解什么？了解知跟观是一个过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修无二法，修无二法就是修真如，修真如用知观来实践真如，真如就是无二法。所以实无两心就是方便来实践无二法。从菩萨的角度来看，所以悲传佛教是说明在声闻道里面，实无量心的所缘是假的，我们有讲过，众生是假的。佛是说明众生为无趣因，人是很多很多发在一起，那些所有的发，他们都有他们的不同样的作用。四法有不同样的作用，地水火风都不一样，颜色声音都不一样，心所也完全不一样，心的内容还是一个心，不过它的内容都不一样。四法也是一个身体，不过它的内容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因为究竟法就是空，究竟法就是真如，无二空叫做真如。那还是我们了解佛法，一定要学知，一定要学观。不过了解，还是我们是靠真如来了解他们。所以，诸跟思察，渐渐要变成一个过程。实无量心就是特别方便来这样做，因为实无量心的修行，我们有说明它的精髓就是在智慧，实无量心就是智慧。如果所缘是众生而已，那这个智慧不是圆满，因为众生就本来就不存在，不是不存在，他们存在在世间法里面，不过在究竟法没有众生，身一地没有众生。所有的佛法都是讲这个道理，没有讲别的道理。众生存在没有问题，不过在世间法，在究竟法里面没有找不到众生。 不过如果没有时间发，如果我们没有动它时间发，我们也无法了解神一地，这是佛法。越了解时间法，我们不可能可以了解神一地，因为最后佛是讲只有一体，所有的法都是方便来得到这种一地的境界。地只有一体，在一体里面可以找到无量不同样的体。那所以在菩萨道里面，是无量心的所言是真的，不是假的。是无量心的所言是无漏法，在声闻道就是有漏法众生。那所以般若波罗蜜经开始，般若波罗蜜经开始说明菩萨道，那些经典论典都是说明在菩萨道里面，是无量心的所缘，不单是众生，是无量心的所缘有三种。第一就是众生，这是基础。我们的修心如果没有基础，没有办法修上去。我们的修心是靠基础稳定。那四无量心的修心的基础就是观于众生无量心，这是仿佛的境界，就是众生存在是真的。如果我们有真的成道，有成就进发，那众生我们不会相信是真的。那第二所缘叫做法，如果我们有成罗汉，我们已经看不到众生，要特别注意才会知道众生。因为看不到众生，没有特别注意众生，所以心不会执着，不会生气。众生就是无趣因，众生就是很多很多发在一起，很多事发，很多命发，都不一样，都在变化中。 我们所执着的众生，就是我们的众生的概念，我们所执着的女人、男人等等，就是我们的概念而已。那个真的男人、女人，他们已经过去了。真的众生就是无常，众生就是因果的过程，因果的过程就是生灭的过程。即时论是说明，因为因缘生，自然灭。这是众生。那罗汉观众生这样，所以他不执着众生。不过法。在佛教里面，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全部，全部都是法。因为全部都是因缘，众生是法，世界是法，所以世界在。佛教里面叫七识，你知道七识？四个口里面有钩，为什么七识？如果没有世界，就没有众生，结果我们了解事无两心，我们不但要修慈悲观念。众生，连管理我们的世界要修慈悲、喜舍。有没有看过众生他们？花在石头上，他们会升起石头。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种众生？还是我自己前天还是大前天有帮那个有我的头在墙壁上？有没有？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不了解，那我会生气枪毙。他给我哭，为什么我没有做？因为有一点点还不够，很不够，有一点点自卑。那我会。我喜欢讲一个故事。现在晚上我可以看你讲一些故事，讲故事他们会，表达意思。我在以前很多年以前我出家的时候，我先跑到日本去。在日本我有学禅。在日本，出家人是修汉修，在斯里兰卡南传佛教是瑜伽，在日本是长修，是汉修，冬天的休息。为什么冬天下雪？最方便用功。日本 讲中国出家人要坐屋，特别日本，他们要自己种菜，吃自己的菜，含羞的时候也日本出家人他们要下坡去托钵，不是托钵，是无托钵前，他们叫大声吼吼吼去托钵，那前面有老师，然后后面那些大家都拜，那老师就画在大石头上，他害他的背很厉害，他的背都变成青色的，他怎么反应？他摸这个石头，他说：“哦，那么漂亮的石头，那画那么好。”为什么？让我们了解，我们也对环境，对所有的境界要发慈悲，别的人很容易滑在石头上，他们连会滴那个石头啊，很麻烦。摸啊，那么漂亮的石头，叫那一些给呢。那么漂亮，那么容易画，这样他教我们，在所有的境界都要发慈悲心，忘记自己，就是发慈悲。禅宗也就会这样教，用这个方法教，所有的境界，所有的经验都变成修慈悲的因缘。特别不好经验，在不好经验特别容易让我们起烦恼，对不对？那对法也要发慈悲，也其实我们都喜欢好的环境，对不对？众生需要好的环境才能够活得快乐，我们破坏环境，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活得快乐，所以对环境也要惜要舍。那最后菩萨道是修明，我们也要了解究竟是无量心，究竟是无量心的所缘，就是佛的境界。佛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所缘，不需要什么缘，在他的心里面连续不断的有慈悲喜舍，这是慈悲喜舍的修行圆满。所以佛陀的感觉很难知道，他是超越感觉，超越所有的感觉，就是自然的慈悲喜舍。阿含经是说明佛他没有感觉他能够住，他不收，因为他不收，他的心不住， 因为他的心不住，他变成法身，他变成真如。那菩萨的修心就是这个道理，我们需要配合直观来在所有的境界体会真如，在有分别的境界、无分别的境界都是真如，所以在分别里面修无分别，在无分别里面分如实分别，那这样在思无量心圆满，这样在成佛。其实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因为智跟舍在南传佛教就是波罗蜜，波罗蜜圆满就是佛，波罗蜜圆满就是法身。完全没有吝啬就是发生，完全不犯戒就是发生，完全人所有的不方便都是也是发生，完全不懒惰也是发生，没有散乱的心也是属于发生。般若波罗蜜圆满也是法身，那思无量心就是我们的方便。如果强调菩萨的修行来求法身、求真如、体会真如而成佛，那来能够这样说，这样做，不管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的修心，先要让心住。心没有住，我们无法入任何的修心。心没有住，就是猴子心。那，大乘佛教不一定是大乘佛教，就是悲传佛教，是说明住的过程靠九种住的道理，九种住。九住心，没有错，梵文叫住心。citta sthiti， citta 就是心，sthiti 就是住，就九种心住。这是指如果我们能够练习不断的修，心住，那我们就渐渐没有烦恼。那现在简单的我要说明怎么修心住，怎么用那个九种心住的了解，在我们学自心观的过程。那第一住我想叫做内住，先要内住。内住就是让心内转，心有习惯， 我们的心有猴子的习惯，我们的习气是猴子的习气，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注意外面，依照我们的外面的分别，就执着还是发脾气。内住就是用啊心，就是意识，为我们的心的过程的基础，不是靠眼睛，要靠意识，意识才会特别被传佛教是强调，意识在用能力发达智慧跟定。如果我们是靠无根，无根就是自然散乱的心，要靠意识再心会稳定。靠意识就是让心内转，靠意识我们是用什么，我们是用平常是用概念，知的所缘先是概念，好像阿那巴那念呼吸的概念，还是不净观，不净观的概念，还是变出颜色的概念，还是地水火风的概念，为什么概念？因为如果我们靠眼睛靠耳朵，境界不稳定，一直在变化中，那边有声音我注意声音，一下去有别的声音我开始注意别的声音，然后我膝盖开始动我注意膝盖，哦，膝盖动一点点，现在肩膀的感觉比较明显，我就注意肩膀，然后再来我开一点眼睛，我注意眼色，那这个是好眼色，这个是不好眼色，那眼色有一点不明显，声音明显，那我的心报道声音，那这是猴子心。眼根耳根等等不能够分别概念，意识才能够分别概念，很重要，要了解这个道理。概念的境界就是属于意识，不是属于眼识、耳识等等。虽然眼识、耳识是靠意识，那个不错，没有错。只有意识才能够让眼识稳定，而是 耳识闻听，身识闻听。不然就猴子心完全随我们的感觉，喜欢不喜欢，这是猴子。所以特别悲川佛教是强调直观的所缘，就是意识的所缘，念无趣无因也是意识的所缘。眼睛没有办法分别无因，你用呼吸让你的心安住，那个呼吸也是呼吸的概念。真的呼吸都在咚咚咚咚咚，那现在我们是用九思无量心，我们所用的境界也是我们的概念。自己的快乐的概念，我们喜欢的众生的概念，不喜欢的众生的概念，中心中生的概念，一切中生的概念，真的中生就是变化，因为我们是用概念在我们的心能够安下来。那怎么修知的过程？知的过程就是特别了解我们的出路的时候，让我们烦恼来处理烦恼，我们需要维系的时候，修知就是修越来越维系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手很粗鲁，它让我们起烦恼。在禅定里面，手很微细，所以没有烦恼。所以且修心，先要深入清净的境界，没有烦恼的境界，在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的粗鲁的受的苦。这个粗鲁的受就是让我们生气，让我们执着很厉害。那因为我们有这样了解，我们有思维出路的收是哭，我们需要维系的收来能够处理这个哭，所以我们让心住内住，心有内住，在他的收能够维系。猴子的手都是 出入的时候，因为一下去执着，在很生气，再执着，再生气，再执着，再生气，很有意思，思维猴子。说出路很麻烦，我们因为我们有这样了解，我们才能够深入值得沙玛达的修行、定的修行、赞美的修行。那如果我们的修行，我们是初学，我们的修行刚开始学，那我们怎么让信主？我们强迫他，对不对？如果我们强迫自己的心，他不会给我们快乐，不可能。那初学者，这里也有可能一些初学者，那先很矛盾，他要处理出路的时候，不过他一直在苦里面乞丐苦，哎呀，乞丐洞、腰洞、肩膀洞都不舒服，怎么办？他还是要继续修，没有办法，因为他知道那个出路的时候很麻烦，维系的时候很舒服。他怎么能够继续修？因为他是靠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他了解这个猴子的心很麻烦。所以虽然初学不可以避免很多不可以的感觉，不可以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做。有没有做这种经验？因为他继续做，所以他能够得到第二住，第二住叫做灯住，冰灯的灯。什么叫做灯柱？灯柱叫做我们的心在他的境界，修行的境界，他的业处有相续，他有不可以的感觉，他不是马上找别的感觉，他膝盖有一点点不舒服，他不是马上动，他能够忍。虽然有很多感觉，很多想，他还是继续努力在他的修行的境界，这样他能够等住。因为他能够等住，所以他对他的修行有发信心，我可以做。如果他不能够等住，那很可能一段时间以后，他一定会找别的比较有意思的活动，不一定要继续打坐。是不是这样？不过虽然他已经能够在他的修行的境界有相续，他还是要强迫他的心，压迫他的心， 因为压迫他的心，他不给他快乐。我们压迫心，他不给我们快乐，那怎么处理？智慧处理，什么智慧？真念，真念也是一种智慧。所以他了解，如果他强迫他的心，他不给他快乐，他不让他的心安下来，所以他开始用真言，用真言，他开始觉得比较舒服。为什么？因为有真念，所以不压迫。一定要在每天的生活中要注意这个道理。我们用真念讲话，那我们的话不一样；我们用真念动身体，那动身体就是不一样，都变成流利。如果我们用真念，对不对？有没有注意到？吃饭用真念就不一样，打坐的时候开始用真念也就都变成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强迫压迫感觉，我们不需要压迫所有的境界，因为真念，我们的心就变成稳定，在所有的境界。念在不可以的境界，心还能够继续安静，因为我们用真念。所以在佛法里面，真念就是条件来了解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什么利益我们，什么不利益我们，什么是方便，什么是不方便。如果没有真念，我们无法真的分辨。没有真念，虽然我们有烦恼，我们还会心生烦恼，有真念就不会心生烦恼。所以真念让我们的心稳定在它的境界，什么意思？虽然我们有除了我们有别的感觉，不但我们是像这个可以的境界，那个我们喜欢的人物，还是给自己快乐，我们的心有别的感觉，我们不属于这个感觉，因为我们有真念，我们也不压迫这个感觉，因为我们有真念。所以心才会变成稳定，不浮到别的境界去。没有真念，那有别的印象，除了我们的修行的方便以外，那心就爆掉了。心爆掉了，就是没有真念。现在我们开始用真念，所以 我们的心变成稳定在我们所需要的境界，在我们所做的事情，那这样能够入第三珠，第三心珠叫什么珠？安住，阿瓦斯塔巴亚蒂，他们翻译安住，玄奘翻译安住，其实是下住。阿瓦就是下，我们能够下住在我们的修行的境界。安就是瞎，那什么情况？虽然我们会想别的事情，我们会感觉很多不同样的感觉，在肩膀，在膝盖，我们的心还联系不断的继续思维我们的修行的方便，这样在它变成稳定，稳定的心才能够有能力给我们真的快乐。如果心不稳定呢，不是快乐。我们像是快乐，不过其实不是。我们像是快乐，因为我们没有定。有定在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维系的快乐，不然我们不知道维系的快乐。条件是我们能够用真言，那第三珠我们开始用真言，所以我们心会变成稳定。虽然很多感觉很多想，我们还是继续在我们的境界。心爆掉的时候，我们马上能够让它回来，因为我们是用真念让它回来，不是用压迫它。那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修，心爆掉，我们用真念让它回到我们的修行的境界，到我们的寺院，阿维罗诃弥，我们留学阿比亚巴卓诃弥，阿尼陀诃弥，苏基亚达那巴里哈拉弥，愿我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障碍，有快乐，愿他喜欢的任务，忠心的任务，我导演的任务，有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障碍，有快乐，我们这样虽然不同样的感觉来，不同样的想来，我们还是继续念，这样念，如在这种境界，那我们能够深入自性观的修行，不能够做，那就很难。真的求心就是来远离烦恼， 知跟观的修行，就是来远离烦恼。远离烦恼的过程，在什么情况能够真的变成明显？依照就信主的道理，在第四柱，第四柱叫金柱，靠近的金。Upasthapayati， 什么叫做金柱？虽然我们会有不同样的相，不同样的受，我们离不开我们的修行的方便，这是金柱。所以真言没有断，我们已经不离开我们的修行的方便。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能够入远离烦恼的过程，没有那些条件，我们不可能会真的远离烦恼。所以远离烦恼的条件是我们的真言有成熟。现在我们是讲知的过程，我们特别强调知是一个过程，前面的后面的是过程。所以这种情况进入的情况，不是常的情况，也是无常的情况。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落到下面的地，如果我们的修行的经验还不够，我们也可以修上去得到定，看我们的智慧，真言就是智慧的条件。早上，不是早上，下午我们有，我开始讲，就是智慧在让我们清净，没有智慧，没有清净，我们不了解清净。智慧是靠真言，没有真言，我们无法用智慧。佛教是这样解释，这是一切的道理。有真言才能够远离烦恼，用智慧，智慧才能够让我们清净。在知观的过程，特别在知的过程，最明显的烦恼是什么烦恼？最明显的烦恼叫无盖。第一盖叫做伽玛阿伽欲意，还是贪欲。第二该叫做 pratigha， pratigha 就是可以翻译为嗔恨。如果有的时候学愿很有好处， pratigha 叫做我们要打什么？因为不接受，我们就要打。 心里面答。其实我们发脾气生气就是答自己，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答自己的心，生气就是答自己的心，要有修心才我们能够了解，我们答自己的心，那越来越苦。所以嗔恨是最能害众生的烦恼，比这个烦恼没有更大的烦恼。那自心观就是特别来处理这个嗔恨心。如果我们有成就一切，我们也可以修身动，如果我们有身动，我们可以看每一个感觉有它的颜色，嗔恨的颜色就是黑颜色，没有烦恼的爱的颜色就是白颜色，相反。在印度，在马杜埃，有一个瑜伽博物馆，现在我们众生很聪明，可以用照片把那些感觉的颜色aura， 怎么说 aura， 每个众生都有他的偶尔依照他的感觉，那每个感觉其实如果有生动的话，它有它的颜色，那个颜色可以表现在心里面，如果有我们有天眼，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颜色的变化在心穴的里面，还是在面那个面表面面表，所以快修好定，你们也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做照片，没有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心的最黑的感觉就是嗔恨，最白的感觉就是没有烦恼的爱。自心观的修行对我们那么好，让我们减少最后处理我们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的嗔恨，我们的脾气。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感到很清楚这个道理，我们能够安住进入在四个愿的境界，四个愿的快乐。我没有敌人，众生没有敌人，我没有嗔恨，众生没有嗔恨，我没有灾难，我没有障碍，众生没有障碍，我快乐，众生快乐。那如果能够进入那这种痴心的感觉，就变成很明显。所以心能够定下来，正念跟定很有关系。正念就是让心稳定在我们的境界，这样我们才能够练习不断的念这个境界。如果心不稳定，他不能够练习不断的念他的境界，他一下去就爆掉了，再念别的境界，所以他不稳定。我们怎么能够保护心？因为我们修正念，我们保护心，在他能够给我们快乐。我们不保护心，给我们烦恼。谁保护心？依照佛法就是正念保护心，因为正念我们才能够保护心。能够保护心就是真的快乐的条件。现在我们可以保护心，所以我们可以处理烦恼。保护心就是在知的过程，就是让它连续不断的流在一个境界，就自心观，就是在那个愿自己愿众生快乐。那因为正念，我们的心能够安下来，因为心有安下来，它又开始用定，所以它很容易啊。我开始讲无盖，我没有讲完。我们只有两个开，那下个开就是昏沉。昏沉睡眠，第四个该叫做交际后悔。第五个该好叫做疑，疑惑的疑。 如果我们能够处理五开，我们就能够入定，没有处理五开，不可能我们可以入定，不可能我们可以修三昧，也不可能我们能够入真的观，真的观也是三昧，有知的三昧跟观的三昧。修观的三昧，虽然我们的心观无常，无常是苦，无常是无我，我们还在快乐，为什么？因为心有定，观的定。这个苦不是属于我，是属于无常。哦，那么快乐。这是智慧，不管是定还是观，都是靠真念。那修知，我们六连续不断的在一个境界修观，我们就改变我们的境界，视察不同样的境界，分别是在这里，我们怎么配合直观，用菩萨道的道理，如果我们的心有挑剔，我们是用知的作意，如果我们的心有昏沉，我们是用观的作意，所以渐渐心平淡，那现在在第四组，我们的心已经离不开境界，所以它能够远离烦恼，因为它有定，定的心是深的心，没有定的心就是浅的心，深的心有倾向红尘，如果我们修定入三昧，如果我们没有保护心，很容易红尘，很多种境界会出现，如果我们没有保护心，如果我们的修心的境界不够明显，从心里面很多种境界会出现，好像做梦一样，那第五组叫做我们能够完全 处理所有的诸的烦恼，出现在第四组，我们一定有处理出路的条件。现在在第五组，我们能够处理，渐渐处理出路的红尘。在北传佛教五开，其实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种改，调剂跟红尘，一一尘恨，一也是一种调剂，不安的心。从一切的逻辑来看，我们执着也是不安的心，我们发脾气有也是不安的心，我们疑惑也是不安的心，不安的心就是挑剔。那所以处理五该就是其实是处理调剂跟红尘。那怎么处理调剂跟红尘？用真知，真知就是智慧，什么智慧？如果心有倾向挑剔，心有倾向有歪散乱，挑剔就是歪散乱，红尘叫做内散乱。如果心有歪散乱，你要让它直，让它直你要舍，真的定。怎么我们会知道我们的定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定都有舍，我们也可以定心生气很厉害，不过这个不是真定，真定有舍。佛教里面我们分别两种舍，手舍跟心舍。那不是这个心，心三卡啦，三卡啦，五百卡。心，哪里我的口音错了？心，没有错。所有的真定都有心舍，如果没有心舍，那就是不真定。心舍叫做不执着可以的，不拒绝不可以的，不模糊管理不可以不可以的，这是真心，这是心舍。如果能够这样修，那 可以得到三昧。如果没有这样修，得到三昧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执着可以的，集结不可以的。如果没有可以的，没有不可以的，我们就昏沉无聊，找可以的还是发脾气关于不可以的。没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可以的，没有不可以的，他就无聊。那找感觉，怎么找感觉？他去看电影，还是去跳舞，还是去酒吧？平常就是这样。无聊，受不了，中心的感觉，没有可以的，没有不可以的，他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佛说，为智慧的人，中心的感觉才是可以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有真念真知。所以中心的感觉变成可以的感觉，没有真念，没有真知，那中心的感觉就是不可以的感觉。很有意思。所以一定要修心，才能够了解感觉，能够了解受，才能够了解心。轮回的心就是靠受，有涅槃真如的心，就是超越受，那么简单。不是说罗汉佛没有受，他知道很清楚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不过他练习不断的用心舍，刚才法师有些心舍，哇，心舍那么舒服，心舍才是舒服。要修心才会知道，那没有出路的调剂，没有出路的红尘，那在心变成寂静。那这是第六心珠，叫寂静。寂静的心才是真的敏感的心，敏感的心出现了烦恼，出现昏沉调剂，马上能够处理。不敏感的心留在昏沉，留在调剂。为什么？因为受太粗鲁，受不够敏感。学一切，学修心，就是学敏感。因为敏感才能够处理烦恼。怎么能够敏感？因为有真念真知。没有真念真知呢，不敏感。不敏感就留在烦恼里面。佛法讲那么清楚，只是要修，才能够自己体会，不然就是理论而已， 那基金是因为心很敏感，它已经不允许出入的红尘，出入的调剂，所以很激进。感觉不舒服，他还是继续用功。感觉很舒服，他不执着，所以平等。平等就是敏感，平等就是有心舍。依照阿毗昙，所有的真的善心都有心舍，如果没有心舍，不是善心。善，你知道善不善？在佛教里面，善叫古萨拉，古萨拉就叫方便坚干，坚干的心，方便的心就是有心舍，不坚干的心没有心舍，所以他留在浑身，他又留在调剂，他留在嗔恨，他留在贪欲，他一直疑惑这个修行有没有什么意思。阿含经有很多故事来表示这个，有一个王子，他不相信我们人能够入定，他不相信有小沙弥，他告诉他，他打坐的时候可以感到很特别的快乐，超越所有的普通的快乐，我们能够感到。那个加亚塞纳他叫那个王子，他不相信啊，这是嗨乱说的，怎么可能？怎么那个身体会有比身体的快乐更高的快乐？这个他不会相信。那个沙弥他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他就报到佛去问怎么处理。佛告诉他，那当然就是这样。他没有做自己的经验，他怎么会相信？你不要跟他争论，你不要跟他吵架，这是很不聪明。他没有做自己的经验，寂静的心，他不会相信寂静的心比所有的心快乐得多。那寂静的心就是敏感的心，敏感的心领导我们往三昧，没有敏感的心不能够修三昧。直观一样的道理，那如果心变成敏感，它能够学假心平等，假心平等叫做玄奘翻译用功不用功，不过这个翻译还是有一点复杂，可能最好的翻译就是 家兴国强，家兴国弱，就是假性冰淡。那你能够修到假性冰淡，你才能够如寂寂静，寂寂静就是非常寂静的境界。什么是非常寂静的境界？你调剂的倾向出现，还是昏沉的倾向出现，你马上能够处理，用真知真念。如果是昏沉，你用精进，你用舌，舌就是意志，也中文很有意思，有天下面有心，佛也是这样说明。简单的说，如果有昏沉，你要刺激你的心，你要推它，对不对？举它，举它就是用舌举，昏沉就是沉，对不对？调剂就是飘，心没有飘，没有沉，那就是冰淡。那寂寂静，你的心变成那么敏感，你已经马上知道心有这种倾向，你能够当下处理，用思处理昏沉，用舌处理调剂。不过要了解舌是跟静安在一起，跟定在一起，不可能会有舌。如果没有静安，也没有定，舌就是跟精进在一起，跟息在一起，息，息乐的息，跟自发，七种皆知，七种觉知是靠正念，所以先正念，再能够有自发，有自发再能够有精进，有精进再能够有息，有息对不对？再能够有静安，有静安再能够有定，有定再能够舍，佛也是用这种方便说明修行的过程。有舍才能够成道，成道就是八支圣道，中道。 修心那么有意思、嗯、一定要发心多多修，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体会那些道理、嗯、看很清楚是真的这样。那假心平等结果是什么？一境心。第八组叫做一境心。一境心，如果我们能够习惯在一境心，那变成三昧。一境心不是心，心功的心，你他太喜欢心，不什么都是心，心变成心。那一境心叫什么？一境心叫做我们的心继续平等在一个境界，对不对？所以假心不会过强，假心也不会过弱，这样在我们的心能够继续在一个境界长的时间，对不对？一定要做自己的经验，是不是这样？佛有没有？如果佛鼓励我们不要相信，如果没有做自己的经验，佛法一定要做自己的经验，是真的这样？那如果心有一境心，它习惯在一境心，那变成三昧，就是第九心住。如果它变成三昧，没有烦恼，所以三昧修在佛法里面叫做心修，现在是心心修，真的心就是清净的心，烦恼是偶然从外面来的。来了解这个道理，一定要修一境心，不是心心才能够体会心空。那还有很多不同样的要素来了解知的过程，不过重要道理我们有讲过，要经过这个过程，要多多修这个过程，最后如果我们能够的话，我们有解脱，心就留在人因作依，人因作依就是知跟观的三昧没有断，但在这个情况下 心不动，那变成知；心动，那变成观。都在三昧里面。所以如大涅槃经等等说，念思想就变成观，念思想就变成无漏心。哦，那很舒服。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说我们有成就修心，我们习惯人因作义，习惯三昧，那现在哇，时间过得很快，问题不少，我们应该结束9点，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回答几个问题，一个、两个、三个，那明天可能讲其他的。请问如何这个是什么中国字？这是六，不过我不了解。入啊，是入哦。OK， 我不太会讲，会看那个草发，所以请慈悲些。不要写太多草法，那如丁请详细开始如丁的步骤，那我们有说明，所以不用讲，对不对？还有很多要事，我说今天有给你们讲，就是依照一切是地论，你们可以参考。如果有时间，明天我们还可以提到一些。请问天人会比较比比较好修四无量心吗？是，没有错。天人，不过你要上天来了解。为什么？因为圣人的心比我们的心敏感得多。我们的心很粗鲁，所以我们的身体也很粗鲁。天人的身体很敏感，心也很敏感，所以他们地理不可思议，在瑜伽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那个维系的比粗鲁的强得多。我们注意外面的，所以我们不了解真的力量，真的力量是在维系的，不是在粗鲁的。那因为天人的心很微细，他们的力量也很大，他们如果他们用他们的心在修行，他们很容易成就。不过天人喜欢欣赏，欣赏他们的好的情况， 所以他们很容易懒惰。我们人没有那么容易懒惰，因为苦比较多。是不是这样？现在的人苦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懒惰。他们好修或不好修的理由，那就是这样。他们的心很敏感，所以现在以前的人，他们就跟天人在一起。西方的生活、中国的生活、印度的生活，都是讲那些故事。天人跟人在一起，现在天人不来，可能有的时候那些巫佛他们来，不过平常他们不来，我们太粗鲁，所以他们不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以前的人，希腊、印度、中国也是，他们会跟天人结婚。现在没有，很少，有没有看过这？经文四无量心的法门，比较适合哪一个根性的人修习，其实所有的人，因为我们有说明，四无量心就是智慧，四无量心的修行的精髓就是智慧，智慧适合所有的人。依照佛法，我们在苦里面，因为智慧不够，在佛法里面，智慧的第一就是如实分别。因为我们不能够如实分别，我们在苦里面。如实分别得别关你什么？如实分别就是关你收。所以佛是说明解脱的过程，为感到越来越微细的收，用这个微细的收来修观。观就是智慧。那还是有分别，自心观就是特别适合处理嗔恨，悲心观适合处理开心，开心大家知道，阴沙。在一切里面，不但佛教究竟法就是阿힘사，不害。这是印度哲学的伟大，阿힘사不害才是力量。力量是属于敏感的心，不是属于粗鲁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敏感，所以我们不会害自己，不会害众生。那习就是来处理阿拉底，阿拉底就是无聊。我们修习就不会无聊。舍就是来处理所有的烦恼，有舍那没有烦恼， 现在我们最后回想，时间他们一直在提醒我，我的时间差不多了。那回向我们是用先中文最简单的，然后我用一些巴利文好不好？愿此功德普益一切。现在巴利文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Eta vata cha amehi sampad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ya aka satta chabumat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 rakantu loka sasana aka satta chabumat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 rakantu desana aka satta chabumat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v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 Devo, Vasatukalene, Sasasampati Hotucha, Pito Bhavatu Loko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Sadhu, Sadhu, Sadhu. 那今天到这里为止，明天我们